爸爸他还说，谁也无法让驱使的人们复生。听说还有幸存者，你一定要去找他们，帮他们做些什么。 啊，梅代子女士，如果您这位日本律师要帮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和三千冤魂讨还公道，我们将十分感激。我想这也是对您父亲最好的慰藉。 是的，是的，我一样的意思。 哦，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。 嗯， 两百多人的东京律师团正在筹措这件事情，要让日本人民了解平顶山惨案的真相，让日本政府做出理所应当的赔偿。 啊，美代子女士，这种诉讼中国人早在1996年的4月份就提起过，然而你们日本政府……好了，我们先不谈这个。美代子女士，我们纪念馆保存着平顶山惨案的全部历史资料，还有29位幸存者的证词。无论是查资料还是找证人，我都能帮您安排。 太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 先别急，这样吧，您先回到宾馆休息一下，容我个空做做准备嘛。 也好。钟达先生。 嗯， 这是我在你们友谊宾馆的房间号和电话号码。 哦，好的，我一定尽快跟您联系。 谢谢。 不必客气。 さようなら。 请上车。再见。 去看看谁来了。 哎，哟，是我们的钟大馆长。 又跟爸爸耍贫嘴。 哎，爸，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 啊，哎，姥姥今天怎么样？ 还是那样，迷迷糊糊的，睡觉的时候还总说梦话。 哦，说些什么？ 我也听不懂，跟外国话似的。对，有的时候啊，突然嗷的叫了一声，醒过来满脸都是泪，可吓人了。 哦，哎，你给姥姥送药的时候没让她看着药瓶吗？ 哎呀，你一离家就嘱咐妈妈，在外地一天一遍电话的。 小点声。 哦，我送药说话都很注意。 嗯， 不会让姥姥知道自己是什么病的。 嗯，那就好，我看看姥姥去啊。 嗯。 妈。妈。 嗯。 你老今天感觉怎么样？ 唉，都多少年的老病了，也觉不出来咋地了。嗯。 来。 啊，钟达。 嗯。 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啊？ 啊，我把电话记录本忘在家里了。 啊， 上面有几个平顶山幸存者的电话。啊，云云呢？ 啊， 上爸爸房间把电话记录本给爸爸找来。 哎， 怎么，你们纪念馆又要搞什么活动？ 不是，从日本呢来了一个律师。 啊， 是原侵占抚顺老兵的后代，说是要帮平顶山幸存者跟日本政府打官司。 日本老兵的后代？ 对。 是个什么样的人？ 是个女的。40多岁。 哦， 一看见纪念馆里的遗骨啊，当时就跪那儿了。 跪那儿了？

林苑，这位是日本律师藤田美代子阿姨。 啊，你好，美代子阿姨。 你好。 哎，请进，请进。 谢谢。 中达回来了。 啊，是啊，妈。来，美代子女士，你跟我来。 好。 妈，您看，我把您想见的日本客人给请来了。美代子。 哎，爷爷。 哎，妈。这位是日本律师藤田美代子女士。这位是我的岳母，她叫李寿芝。 您好，老人家。 好，好，好，请坐，快坐吧。 坐，坐，坐，坐。 爷爷， 我去沏茶啊。 把你的录音机拿来。装上盘空的。 知道了。你要干什么呢，姥姥？ 录音，录音。 你要录音？给姥姥。是讲故事吗？ 别打岔。 来来来，请喝茶。 谢谢。 妈，你喝这个。 钟达呀。 哎。 有些事憋了半辈子了。再不说，我怕带进棺材里。 妈。有什么话您老就说嘛。 钟达先生，你们亲人之间谈话，我是不是回避一下？ 不不不。 别走。 老人家看见来客人呢，他心里高兴，妈，对不对？ 钟达，你坐下。 哎， 听我说。美代子女士，我的话呀对你有用。美代子啊，您到过新舄县东井郡吗？ 还您问这个为什么？ 那里是我的老家。 那你您，您是日本人？ 嗨， 这， 私は池田敏也です。 我姥姥怎么成了日本人了？ 日本から中国の富士山口に。 我岳母，他说的这日语是什么意思？ 你岳母说，他叫池田寿之。他一岁的时候从日本被抱到富顺老虎台煤矿来的。 池田寿之。 听姥姥说。 我的父亲不是军人，可也是当年的侵略者。要不是后来中国人收养了我，我哪能活到今天呢？ 妈，你要别激动，来慢慢说啊。 姥姥，您喝口水吧。 云云， 哎， 打开录音机。 给姥姥打开。 听我说，我要把心里憋了半辈子的话统统道出来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剧《历史的守望者》第二集。剧中人钟达由王波演播，美代子由江平演播，李寿芝由王淑平演播，马宝胜由朱恩赞演播，童年宝胜由张广演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。